暗夜行者，喜马拉雅、爱奇艺文学联合出品，商喜周工作室制作，第24集，掉入圈套。茶楼内，苏青竹用心做了满满一桌鱼，他给陈默先盛了一碗鱼汤，陈默端着鱼汤，苏青竹突如其来的热情让陈默有些诧异。 不知道你的口味，多尝尝吧。你知道的，有些人不爱吃鱼。 不是吧，还有不爱吃鱼的人？ 陈默大口地吃了起来。苏青竹看着陈默的行为与阿喜的描述有些出入，不禁有些疑惑。 我最爱吃鱼了，就是有点贵，平时都舍不得点。 怎么可能鱼都吃不起？ 我告诉你一个秘密，其实我有个女儿，身体不太好，看病花了不少钱，我还得攒钱给她换肾，所以生活一直都很拮据。她叫阿喜，特别喜欢吃鱼，也很懂事，总是让我多吃，那我只能假装不爱吃，让她多吃点。 你可以带她来我这儿。 还是你教我做鱼，我下次做给他吃吧。 他妈妈呢？不在他身边照顾他吗？ 他妈妈在阿喜很小的时候就走了，可能是去追求更幸福的生活了吧。 那你没去找过他吗？ 找到又怎样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，他不愿意出现肯定有他的理由，过多的纠缠对彼此都是一种负担。 我去收拾一下。 苏青竹不知该如何接话，借收拾碗筷躲进了厨房。陈默看着苏青竹的背影，心里五味杂陈，悄悄地走出去，来到茶楼拐角弯腰呕吐。苏青竹从后门默默地看着陈默，等陈默上了车这才走出来。苏青竹上车关了车门。 干什么？你受伤了，今晚的行动不用参加。 这是你的意思还是廖警官的意思？ 我的意思。 苏青竹掏出一张协议。 把他签了。 这是什么？ 你可以是廖警官的线人，为什么不能是我的线人？ 你让我一个人做两份工，拉私活？ 有问题吗？反正都差不多。廖警官不会向我透露所有的工作内容，而且我救过你，你不是想要报答我吗？现在机会来了。 没毛病。 我们约法三章。第一，如果我需要帮助，在你的能力范围内必须帮我。第二，我的事不能告诉任何人，包括廖警官。第三条没想好，等我想好了再填。 你还想着给他报仇啊？ 再加一条，不该问的问题不要问。 那我有什么好说？ 总有一天你想从这个泥沼里脱身的时候，我会全力帮助你和你女儿过正常人的生活。 那你呢？什么时候能脱身？ 你的手机号。 苏青竹把自己的手机递给陈默，陈默输入了手机号，在姓名备注里写了一个落字，又删掉，改成了陈默。 你们今晚的行动内容。 陈默大概说了一下计划。 毒品确实藏在林展雄的养殖场里，不过今晚很可能会运走。 我看见好几辆冷藏车，运走只是迟早的事。 今晚的行动廖警官会参与吗？ 我们分两条线行动， 他会跟踪大辉，准备抓捕。 那你呢？ 我只用在外面盯梢，盯着李展雄就行了。 只用盯着就行吗？ 陈默点点头，但苏青竹还是有些不放心。养殖场外，余生海在车上检查枪械，廖永嘉盯着大辉的车。 你在怀疑这个陈默就是当年的卧底洛翔？ 余生海的动作顿住了。一阵海风吹过，余生海不禁打了个寒颤。 你只管说。 我是怀疑过，之前没有多想，但是最近看他穿着洛翔的衣服，纹上洛翔的纹身后，我突然有一种感觉，好像有什么东西在他的身上复活了，而且他面对危险总能迎刃而解，教他的东西一学就会。 这只是你的心理作用，我调查了他一年，不管在人前还是人后完全没问题。 可是指纹呢？两个不同的人为什么会有相同的指纹？ 所以你今天早上去档案室就是为了查他？ 对不起，我原本是要跟你汇报的。你不觉得奇怪吗？他为什么要以这样的方式回来？ 我能理解，毕竟洛翔的死是你不愿面对的过去。也送你一句话，以后做事千万不要被自己的主观臆想所干扰。 什么意思？ 你就没想过七年前那起车祸留下的指纹也是沉默的？ 余生海心神一震。 在暗夜计划启动之前，我早就把洛翔的指纹样本更换了，所以才有了你看到的指纹对比结果。当时我是怕有多心人会追查下去，没想到到头来却是把误会带给了你。 余生海紧握拳头看向屠宰场的方向，房内的灯光亮起。养殖场内，林展雄看着手下将屠宰完的猪肉搬上了冷藏车。 都停一下，我有事要说。 林展雄交代完，大辉走向了自己的车， 准备出发。 仓库大门缓缓打开，大辉的轿车后面跟着三辆冷藏车，在幽静的道路上开了过去。廖永嘉和余生海立即启动车子跟随，在他俩身后，苏青竹也开着车跟了过去。公路的远处停着几辆警车，警察拉起了障碍，正在等待指示。 目标车辆靠近，随时准备拦截。 廖永嘉话音刚落，大辉的车就被逼停了。大辉和手下蹲在地上接受检查。车门缓缓打开，两名警察上车检查。很快检查完毕，警察解开了所有人的手铐，将证件交还。 廖警官，车里没有毒品。 我说怎么老出事，原来是被廖警官盯上了。 廖永嘉和余生海面面相觑，尾随在后的苏青竹看着大辉等人被放走，察觉到事态不对，立马掉头。幽静的村口，陈默独自一人坐在车内，盯着养殖场的方向。他看了看时间，爬上树干，侦查养殖场内的动静。不久，林展雄的车子开了出来。陈默跳下树干，从小道靠近养殖场，翻越围墙，落在前院，摸黑朝院子中央前进。他摸着地上毒品粉末，向原本藏毒品的仓库走去，小心地推开门。透过月光，看到一桌酒席，酒席中央摆着一只乳猪，上边插着一把刀。 就在陈默惊讶之际，灯光亮起，他猛地回过头，看到林展雄带着一众手下赶了过来。 陈先生，这么晚了还没下班啊？来，过来吃点，特意给你准备的。 陈默被按着坐下，林展雄给倒上了酒。 来来来，哎呀，陈先生，我们还指望这间养殖场过日子，你看能不能把评估报告再润色润色，帮我们渡过难关呀？ 陈默心里一沉，扫视众人，每个人都阴沉着脸，其中一个村民袖子里正藏着一把刀。陈默知道今天这关肯定不好过。 陈先生。 哦，谢谢。 你那个同事没来吗？ 他还有别的事儿。 没事，你在就行。你是哪个部门的？ 资源环保局。你怎么知道我会来？ 哦，哈哈，你们局长叫什么？ 陈默被问愣住了。 啊，没事没事，来喝酒喝酒。 对不起啊，我还有事儿，先告辞了。 等等，我应该早点想起来你是谁的。 这话是什么意思？ 苏清竹神色担忧，急速驾车赶往养殖场。 七年前，你假扮警察劫了我们的货车，杀害我的儿子大顺。如今又故技重施，我没说错吧？洛翔，儿啊，爹今天给你报仇了！ 林展雄说着，拔出乳猪身上的刀，朝陈默走去。在场的村民也纷纷拿起刀跟在林展雄的身后。陈默一把掀翻桌子，将桌子扛在头上顶着向人群冲去。好不容易冲出仓库，却发现前院的门已经被反锁。面对众人疯狂的进攻，陈默已是退无可退，接连中刀。绝望之际，大门突然被撞开，苏清竹开着车冲进了养殖场，一个漂亮的甩尾撞开围住陈默的村民，停在了陈默面前。陈默没有丝毫犹豫，直接跳上了车。苏清竹一路向村外驶去，身后传来恶毒的咒骂声，村民追了出来。 你受伤了？ 他们说我杀了人，是真的吗？ 跟你没关系，我很确定洛翔没有杀人。 这时前方路口出现了两辆车，苏清竹紧急停车，刚准备倒车，后面又被两辆车堵住了。林展雄和村民从车上下来，陈默和苏清竹背对背地靠着，被围在了中间。 你先走，跟你没关系。 我们刚签了协议，你是我的线人，洛翔教过我，对待线人就要像对待自己的家人一样。 动手！ 等等，杀死你儿子的凶手不是他。 死到临头还耍花招？ 他只想抢毒品，车祸发生后是他打电话叫的救护车，结果发生了一件意外。 陈默和林展雄都因为苏清竹的这番话感到震惊。 什么意外？杀死大顺的凶手到底是谁？ 把刀放下，我给你答案。